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又到了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了。 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给您牵线搭桥，这是第一步啊，但这事儿最后要真想成，搭完桥牵完线之后您自己也得上心，是不是？ 嗯，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呢是家长帮着联系征婚的，有一些呢是自己联系征婚的。 哎， 那么说到这个见面啊，通常呢在微信啊或者电话沟通之后呢，就会想着见一面啊。 嗯， 那么这个地点的选择，我们在温馨提示当中呢也是提示大家选择一些公众的比较安全的场合。 是， 那么你看现在金秋时节啊，也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天气那么好，我们都愿意选择室外。户外活动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话题比较多。我们可以从天气开始说起，可以从周围的景观开始说起，甚至呢可以聊聊旁边的人。它不像电影院里哈，它也不能说话。如果是选择在咖啡厅里面见面的话呢，这环境气氛倒也说得过去，但是万一是碰上那个不太爱说话或者是一开始比较拘谨的人呢，也挺尴尬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话题可聊。 是， 但是如果选择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相识相亲的话，即便呢是不说话，那气氛也是很融洽的， 很浪漫的一种感觉，是吧？这个季节北京最美的地儿应该就是赏红叶的地儿了吧。 嗯， 金秋时节， 但是劝您别去啊。 别得分怎么说啊，别去那些太热门的啊，特别是外地朋友到北京来都会去扎堆的，比如说香山呀、八大处啊，我们这些地方啊，从上周开始就一直的在跟我们北京的市民朋友发呼吁，一方面如果您执意要去，咱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别开车去，因为基本上到我们节目播出这个点啊，香泉环岛再往西整个那边那都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了。 嗯， 咱们把这些景色呢留给外地出来北京的朋友去赏。那么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其实咱们周边啊很多的山山水水现在都可以去赏红叶，不过呢我们温馨提示里所说的那点也很重要，咱们也别去人太少的地儿，毕竟是初次相识。 对，初次相识的朋友也不建议去太远或者是人不多的地方啊。当然呢堵车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儿，还堵个个把小时呢，嘿，聊透了一下一就知道行还是不行了啊。 前提是不晕车啊。 嗯，当然我们想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呢，不一定非选择什么特别有名的景点儿，其实家附近的一些街心公园啊，包括有些不太知名的公园。 对， 一方面是免费，另外一方面呢人少，其实呢看红叶啊看黄叶一样都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哎，咱们其实可以将来在日常版的节目中也搜罗一些这种又不需要花钱景色还好的这些小地方啊，推荐给大家。 嗯，最近北京有好多公园办这个花展呢， 是， 其实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 没错。 好吧，不管大家选择在什么地方约会相亲，都衷心的祝愿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征婚交友的话，请您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还是从女士开始。 头一条，这是妈妈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是北京人，未婚，1992年生人，性格好，很开朗，相貌较好，单纯善良。身高呢是1米68，体重是56公斤，是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周末有双休。收入呢在1万元以上，想寻觅一位老北京的未婚男士，身高在1米75以上，年龄在27岁到32岁之间，城六区人，性格好，不喜欢那种太闷的啊。这说了，闺女是开朗型的，两个人最好是能都外向一点，不抽烟，收入相当，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上进心、顾家的男士。符合条件的呢，可以联系母亲的手机微信同号13161283556，13161283556。 嗯，性格好不闷，你说这个不闷呢、啊，是不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标准呢？就是闷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到底在哪儿？对 对， 有的是生人面前闷，熟了以后，好家伙，整个跟变了个人似的啊！ 你这还熟了，你是红烧的，你还是肉闷的呀？ 熟悉了，熟悉 啊。对，还有的呢，就是说他那个尺度不一样，比如说有人就完全不爱说话，嗯、 咱们话糙理不糙的话吧，这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 所以这个闷的尺度呢，可能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杆秤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7年出生的，是通州人，未婚，身高是1米64，体重55公斤，大专学历，是一名护士。哎，这两位都是护士啊。 对， 女儿性格开朗，兴趣广泛，为人大方，很善良。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72以上，有稳定工作，人品端正，最好有独立住房的男士为伴。希望男士呢是未婚男士。电话是13520867135，13520867135。 今儿这前三条啊，都是妈妈给女儿征婚的，让我想起一句戏词来，评戏啊。女儿大了要出嫁，为她的婚事难坏了吗？ 那你这句戏词继续往下想吧，因为下面这位还是母亲为女儿征婚的。 哦，真的，哎，行。86年出生，北京人，是家里的独生女，身高1米65，体重54公斤，身材匀称，身体健康，未婚， 学历呢是在澳大利亚呀读的硕士学位，现在呢从事的是会计工作，性格随和开朗，为人善良大气，喜欢运动旅游。我那这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肯定没少旅游，那好景色可多了、嗯、是一个天性乐观踏实本分勤快麻利的居家女孩。哎，又爱旅游又居家哈，好词儿都让您说了。父亲是公司的高管，母亲是大学老师，现在呢都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学历本科或以上，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有房，阳光善良的男孩，最好呢也是北京人。母亲的电话13261444264，13261444264。 你说这个姑娘啊，在澳大利亚读的书哈， 对， 还拿了挺好的学位 啊。 如果将来她有了男朋友之后，或者说两个人准备结婚的话， 嗯， 那么她是会选择去她很熟悉的澳大利亚玩呢，还是会选择一个她压根就没去过的地方呢？ 操心操的真多。 我刚才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嘛。 这个我觉得看两种性格，而且呢女生和男生也有区别。如果是男孩啊，说在澳大利亚长时间的留学，然后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觉得男人的心态会很愿意带着你到一个我特别熟悉的环境去， 彰显我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哎，因为我哪儿都熟，我肯定能把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好，住宿也好，景色也棒，怎么玩我也知道，那肯定是这种感觉。而女孩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在旅游这件事情上，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手放心的交给那个能让自己放心的人，你带着我走，你带着我，我带着钱，是吧？ 好吧，人女孩说了，我是在澳洲读的书，但是我竟读书了，竟用功了，哪儿也没去，哪儿也没去。好了，我们不要老瞎操别人的心了。 嗯， 下次就是你带着我，你也带着钱， 我还得带着钱，太赔了。 好，来看下面这位女孩啊，她是自己征婚啊，她是88年出生的北京女孩，身高是1.58米，目前呢住在北京的大兴区。现在就职于一家北京合资公司，本人性格温和、乐观、开朗，平时喜欢旅游、运动、看书。希望对方呢是未婚男士，身高在1.70米以上，年龄大8岁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如果条件特别好的话呢，专科也是可以考虑的。同时要求对方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有稳定的工作，真心想成家，户籍没有什么限制。他比较喜欢做 IT 的， 哎呦， 嗯，说 IT 工作的男士会优先考虑啊， 嘿， 但其实 IT 这个行业也范围也挺广的， 啊，那是， 就是所涉及的是哪一个具体，您有专项吗？ 对，真的那些特别，咱们说大牛的那种软件工程师啊，虽然他们自己自嘲叫码农，但其实那是真的相当考验这个各方面的功底的。也有那些可能去负责网络维护啊、运营啊、通信啊， 那也算 IT， 都是 IT 行业。对对对，这还真不好说。 好， 您这个到底这个偏好是在哪儿？ 微信号码是13810955317，13810955317，等于是。本来想画一个范围哈，结果画了一个特别大的范围， 挺大的，是， 这真是挺大的啊，好吧。 看过了几位女士，咱们再来看几位男士。这也是家长给儿子发布的征婚信息，北京男孩，今年31岁，身高1.86米，体重90公斤，第一学历是本科，后来呢在职又攻读了研究生，是央企的一名在编员工，月薪在10000元左右。他说我们父母啊都是普通职工退休，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希望女孩呢身高在1.68米以上，性格随和，学历年龄相当。他的微信号呢是看着像是音素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啊、YINSU 下划线 HEI 或者是个黑 音素黑哪儿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啊， 黑色音素，黑色幽默， 嗯，反正就是这个音啊，可能我们念的这个音不准确，但是字母是一样的啊。 哎，音素 YINSU 下划线 HEI。 好，下面这位男士呢，也是家长帮着征婚的啊。北京男，未婚，89年出生，身高是1.78米，是一名党员，学历是研究生，相貌比较好，目前在金融单位工作，有良好的家教和个人修养，兴趣广泛。对于女方的要求是这样的：未婚，年龄相当。相貌端正，大学学历，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3031098151， 这是微信号啊，13031098051。你看这个男生他是89年出生的哈， 嗯， 这个年龄段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似乎不太用勤劳朴实这个词来彼此形容对方哈，这应该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对， 他们来形容对方的一个形容词。 因为这批孩子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正是我们儿童教育界在讨论什么家里小皇帝小爸爸这个时代，但是什么时代都得有这个勤劳朴实的人，对吧？所以人家现在爸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确是怎么看都怎么好，而且就是有些很多孩子小小年纪我跟你说就是父母的贴心人， 是勤劳朴实勤俭持家这些好的传统优良风格他是不能摒弃的，但是这个词儿现在年轻人很少用 了， 基本上都可以用比如说环保啊啊，用这样的词去绿色色生活呀， 是 这样的词去替代了、啊、 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北京男，83年出生，身高是1.76米，体重70公斤，未婚，在社区工作，本人很孝顺，喜欢读书、运动和旅游，想找一位北京女士，没什么具体要求啊，就写了一个孝顺、正直、顾家，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18810821892188108821892。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81年生人，未婚，身高1.72米，身材匀称，本科学历，在北京工作，是一位高级软件工程师。合上了、啊、 IT， 对了，IT， 人家都已经做到高级软件工程师了啊。 嗯， 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传统本分，诚实善良孝顺、嗯、是东北人，但是呢有北京户口，对对方的要求，女方也是未婚，在北京工作，年龄呢希望是84年之后出生，也就是比自己小3岁都是可以的啊，身高1.58米到1.64米之间，性格开朗善良，我跟你说就这词儿就是能看着软件工程师， 嗯， 特严谨，身高1.58米到1.64米，都是特具体的那个实数上啊，真心想成家就行，地域不限，东北三省北京周边都可以考虑，希望呢能够初步联系的时候先说明一下自己的年龄和身高，哦，看来是对这两点还真的是比较在意啊，有意者可以电话联系1708451720017084517200。 嗯，他应该是比较希望先通过短信的方式接洽一下， 对，大致沟通一下， 大概介绍一下啊。刚才你这一边念，我就一边在对照着刚才希望 IT 工作优先的那位女士那个条件。哎，你别说，这俩人还真挺合适的， 特合适是吧、 啊嗯？那女士是88年的嘛，身高1.58米， 对， 正好卡在这边上，年龄大8岁以内都可以。她是81年的嘛， 对， 是吧？也是做 IT 的，而且对方对于户籍也没有什么要求， 是 行吧、嗯？当然我们这是。叫什么咸吃萝卜 不合适，后仨字就不说了大家也都知道啊。 好吧，当月老就是一个操心的事儿，你知道吧、 就是、 就特别想希望把两个人给他撮合上、 哎、差不多的那能合适的、嗯、至少你们见个面先谈谈是吧、 啊嗯、当然见不见是你们的事儿。好，认识了几位男士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女生啊。好，这位女士呢是82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64米，体重49公斤，学历是本科，现在是国企的一名财务经理，月薪呢是10000多，河北人，户口在天津，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不超过自己6岁，婚否不限，要求为人正派，家庭简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北京有住房，联系的方式呢是微信或者 QQ 号，应该是同一个号码啊， 对， 3096098105，微信 QQ 同号3096098105。 下面这位女士是1982年生人，10月出生，身高1.6米，未婚，本科学历，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二环边有独立住房，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平时呢喜欢弹钢琴、游泳、做瑜伽、看书，能动能静，聪明智慧，善良漂亮，气质也很好，想选择一位年龄在33岁到39岁之间，身高在1.7米以上，北京户籍，本科以上学历，不抽烟，真心想成家，智慧型的男士，有意者呢可以和王先生联系，这应该也是家长帮着发布的啊，13691448539。 接下来这位女士呢是北京人，朝阳区，89年7月份出生的，本科学历，未婚， 党员，身高是1米7，体重是110斤，在一家外企工作，性格属于那种内外都有的，传统家庭当中的独生女，本人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平时喜欢运动、看书、旅行。哎，我今天念这个运动、看书、旅行， 固定搭配了，都已经成了。 对对对，这个都是标配哈。 是。 以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啊？比如像这个上汽喜欢天文 啊，对 对, 对， 是吧？什么背包客，这都属于比较有特点的哈。运动、看书、旅行，这都属于标配了。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啊。老北京城区的男士，年龄是29到35岁，未婚，身高在1米76以上，身材匀称，统招本科以上的学历，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条件不符的呢，就不要联系了啊。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661099335。13661099335。 下面呢，这是亲戚啊替家里的一个女孩子发布的征婚信息。北京女孩，1990年生人，身高1米61，体重52公斤，肤白貌美，性格安静、诚实、善良。本科毕业，目前呢在央企工作，月薪呢在1万元，有房有车。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父母呢都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要求男方年龄在28岁到35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本科或以上的学历，北京户籍，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收入相当，人品好，诚实善良，性格温和，未婚，或者呢和女方一样啊，也是离异没有子女的男士啊，还说呢最好是离异无子女啊，有过一段这个婚姻的这个经历，可能两个人之间能有更多的共同的语言啊。联系电话呢是13436300276，13436300276。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信息啊，也是一位女士，女，80年7月份出生，身高是1米68，未婚，统招硕士，家住西城，户口也在西城。是家中的独生女，目前在一家金融央企工作，家里没有负担。本人性格温和、阳光、乐观，身体健康，身材也不错。对于对方的期望，人家没写要求哈，是期望。 有商量是没有是吧？ 对，期望就有商量，你知道吧？ 好， 当然这个商量的余地啊，自己把握。年龄是70年到81年之间出生的，这个。跨度比较大啊， 对， 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学历在大专以上，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3651027825，13651027825。 其实人家对对方的这个期望啊，要说我觉得就是挺宽松的， 嗯， 基本不是属于那种不能商量的事儿，而且呢，就是也没有那些特别具体的硬性的指标去卡人说故意的。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心里头有一个数， 对， 心里有一个期望值，也许聊的时候可能就都说出来了，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就跟买东西似的，明码标价，咱们实打实的啊，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如果是不到这个条件的就算了，还有的人呢就跟那个买东西砍价，咱们都以买东西来说啊，就是他有那么点商量的余地，他就不愿意一下全说出来，这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他愿意比较收敛一些。 其实这种期望，我跟你说，自古以来咱们中国民间啊就有这种固定的说法，表达这样一种期望。比方说对于男人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对于女士的期望呢？ 哎，好，还真没有这方面的词儿说。 行吧。 女方啊强调的是叫什么，嫁起随起，嫁走随走啊，后来被误传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其实是一个意思。 行吧，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一些老话了啊。 对。 现在虽然可能意思不改，但是呢毕竟大家的这个独立性都比较强，个性也都比较强啊，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也是都由自己来做主的。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将继续为大家牵线搭桥。一会儿见。 是不是有一点柔？如果我说爱我没

所以呢，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啊，北京人或者定居北京的人，年龄大十岁或小两岁都能接受，主要是性格方面，希望你性格成熟稳定，心态良好，能够积极的共同营造我们的生活。 嗯，他这个描述其实还挺有画面感的， 是 基本上能够勾勒出自己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态哈。 对， 他希望找到一个性格成熟稳定的男士。其实你看他80年的，今年也38，也是奔四的人了哈。那你成熟吗？ 但你看人家啊，我觉得这个最有价值的在于他强调自己的性格，爱设计规划。那么有的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其实生活中存在就那种闲云野鹤似的，他对未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许，太多的目标，觉得差不多就得啊，各方面就都是这么顺势走。那可能您就要考虑和人家这种万事都喜欢设计出来、规划出来、按部就班的往前走，咱们说属于这种有点叫什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劲头，那有时候生活当中其实要这方面不统一的话，真的有可能会有很多摩擦的。 但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位就是不爱设计 啊， 挺闲云野鹤， 还能随着 他挺顺其自然的人也挺好的。就是有些人他不太愿意设计，他希望别人替他设计规划，他很省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找到这么一个也可以。然后两个人都设计吧，两人各自想各自的，那设计的要不统一的话，那特别容易打架。 但是爱设计规划的人啊，我不是说这位朋友啊，那当然可能有这么一部分人身上他存在一个什么呢，他容易产生执念，就是我设计出来规划出来，如果没有按我设计的规划的方向走，咱们常说那句话，岂能尽如人意啊，恐怕有时候就是啊， 所以嘛，他希望找一个成熟稳定的人， 对了， 能够包容他， 是，这点是特别吻合的您的这个措辞。 好吧，来看一下这位女士的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就是 ZX84879419 ZX84879419。我看到他，我就想起咱们一个同事来了，跟他这岁数，比他稍微大一点点啊，当然有结婚生孩子了。 嗯， 他就属于那种特别爱规划的。他在买房的时候啊，就居然已经想到自己孙子的事儿了。那会儿他儿子才3岁，就想，哎呀， 自己孩子才3岁， 就已经想到了说，这个房学区房我得买，这我儿子用完，回头万一我孙子还用呢？我说你可真操心啊！ 但是 性格使然，就是你勉强不了他。 还有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对未来的这个预期其实有一个特别稳定的预期，他才会去做这种考虑。这其实也是一个优点，我觉得。 这种人吧，就是别人看他会觉得他很累，但是他自己其实是乐在其中， 自得其乐 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有这么一个爱设计、爱规划的人，其实是一个福音啊。但是不要过啊，凡事不要过，还得有商有量才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是79年3月份出生的一位女士，今年39岁，未婚，是北京人，身高是1米6，体重60公斤，自我形容是不胖不瘦，性格开朗且内外兼有。目前呢，在一家商场做导购。哎呀，最近导购都累吧，快双11了。 双十一这商场人家就休息了。 没有，双11现在商场一样挺拼的。就是跟这个电商 PK 嘛，是一点都不轻松，而且快到年底了嘛，各种折扣啊，福利也挺多的啊。好吧，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城区的男士，没有不良嗜好，以结婚为目的，工作稳定，身高呢在1米73以上，性格开朗乐观阳光，年龄是36岁到44岁，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他的微信号码呢是 ZW10251227，微信号码呢是 ZW10251227。好，我再来说一位女士啊，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今年39岁，是北京人，未婚，身高1米66，体重110斤，大专学历，目前在物业工作，有房有车，身体好，还跑过马拉松。 这家伙这身体是真不错，心肺功能都得棒。 是，这是全马还是半马呀？人家不是走过马拉松，这是跑过马拉松啊。孝敬老人，对于对方的要求呢，首先是户口不限，人品好，身体没病，得健康啊，是吧？跑马拉松的人肯定身体特别健康啊。不抽烟，有稳定工作，有保险，最好会开车。如果是离异的话呢，身边无子女，因为婚后呢打算要小孩儿，年龄呢大几岁小几岁都是可以的啊。母亲的联系方式呢是15210378719， 1521-037-8719。这是我们看到过的今天的信息当中个人爱好唯一一个算是有亮点的是吧， 个性化的 与众不同的哈， 那是 不是运动旅游和看书了啊，人家跑过马拉松， 运动的人挺多的，爱运动的人也不少，但敢把这拿出来说的，这就咱们就知道它不是一个量级的了已经。 我是看过马拉松， 嗨， 你是走过马拉松是吗？ 走，我跟你说这距离好像 都走不下来是吧， 除了上高中有一次军训拉练，就好像感觉就是为了军训第一天给我们个下马威一样，就让我们从城里一直走到郊外的那个驻地，那次大概是走了50公里，除此之外我人生中走42公里195米都没有过。 行吧，我们都是看过马拉松啊。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这是来自河北承德的一个女孩，未婚，大学本科学历，1992年生人，身高1.6米，相貌端正，性格内外兼修，现在呢是在中国移动工作，想寻觅一位北京本地男士或者承德男士，学历在中专以上，身高在1.65米以上，年龄呢可以大自己1岁到6岁之间，也就是91年到86年之间出生，别太胖，成熟稳重就可以。微信号85162996，85162996。 我看到我们今天征婚的信息当中吧，很多女士都是希望找成熟稳重的男士哈。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成熟稳重怎么能够测试出这个男人是否成熟稳重啊？一般来说呢，就是有经验的人或者有经的人都知道，这是要经过一段 对 岁月的磨砺是吧，要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你才能够看出这个人是否成熟稳重。比如说刚刚接触，那么交朋友相亲什么的，这很难看出这个人是否成熟稳重， 尤其在初恋热恋的那个阶段，可能都会有意的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再一个就是你说的，真得经过事儿，事儿不出来，你永远不知道他在事儿面前是否还能够稳重，是否处理得成熟得当。 对，所以女士们啊，如果你希望你找的男士成熟稳重的话，就是光看外表肯定是不行的，当然看他的原生家庭，看他的这个成长过程是一方面，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 对， 咱们设计点事儿。 别，记住这句老话啊，有事儿别怕事儿，没事儿别找事儿。 哦，那有一些什么样的题目是不是可以测试一下呢？现在不是竟是这样或那样的题目吗？ 我再送你一句鸡汤的话，爱情没有实验田，不要没事儿瞎出题。 还有鸡汤吗？我都快撑着了。好，认识了这些女士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两位男士啊。这位男士呢是江苏人，北京西城的户口，91年出生的，暖男。好，身高是1.7米，体重是63公斤。2017年某211大学本硕毕业，目前在一家单位呢，从事的是和石油天然气形势分析的这么一个工作。做分析的是吧？ 对。 那这脑子得够使吧， 他得 逻辑性得很强， 尤其石油天然气那是真的得心怀世界，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当中捕捉各种各样的信息，因为这是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政策啊，我们什么时候储备石油啊等等，这些会起到重要的参谋作用的岗位。 行吧，这是大事儿啊。 是。 那个抽空你也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节目啊，有对对能成啊， 杀鸡焉用牛刀。 好吧，开玩笑啊。再来看这位男士啊，他的性格开朗活泼，爱开玩笑，喜欢的事儿呢是看电影、看剧、打羽毛球、台球，户外活动呢喜欢爬山，喜欢旅游，同时也比较居家，还会做一手好菜。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这应该形容女生的吗？不是。 对于对方的要求是88年到94年之间出生的，身高是1.55米到1.64米之间，学历本科及以上，有稳定工作，户籍不限。微信号码呢是周静，周静的汉语拼音全拼，593759。周静汉语拼音全拼593759。这保不齐也是家长帮着整的。 对，有可能是。下面这位男士1982年生人，婚姻状况是未婚，硕士学历，身高1.68米，体重64千克，不抽烟不喝酒，北方人，但是呢有北京户籍，外企工作，工作稳定，不加班，有房，车呢在摇号， 有意者可以请女孩本人啊直接加她微信联系，微信号是15010565141，15010565141。 特别好奇啊，就是您摇了多久了？ 这个挺遥遥无期的，现在连这个纯电动的新能源车呀，都已经往后排的好几年了。 对啊，我前两天看新闻也是说嘛，说这个目前的摇号这个比例哈，好像是持续走高吧，持续走高啊。祝您好运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 这有点忒简单了。男，今年41，78年的，我家是山东人，未婚，身高1.73米。高中学历，目前在北京跑滴滴，欲寻一位条件相当，年龄上下4-5岁左右，电话微信同步15301371508，15301371508，没了。 下面这也是比着简单啊。男，河北人，77年出生，未婚，从事家电制冷家装的，月收入在8000以上，对于对方的要求是30至35岁。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善良女士，地区没有限制，中介勿扰。那是不是之前被中介扰过呀？ 也是。 QQ 号码是13764540271，13764540271，这是 QQ 号啊。还有微信号是14142359831，14142359831。 下面这位男士今年40岁，身高1.76米，体重80公斤，河北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儿由对方抚养。本人在北京啊从事餐饮工作，月收入6000，不吸烟，少量的喝点啤酒，爱干净，喜欢运动，希望和有缘的你，这就不要了。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8311365163，1831136516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这位是58年出生的北京女士，身高1.66米，机关退休，本人大度善良，有良好的修养，还有教育工作的经历。她是丧偶，因为丧偶多年呢，所以对家庭非常渴望。自己有住房，和女儿同住，属于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士，热爱生活，心态阳光，希望找寻一位状况和自己接近的男士为伴。那首选的是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有从军经历的，年龄呢是长自己5岁之内，同时呢希望找一位北京籍的男士，电话是13020050811，13020050811。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1岁，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性格温柔，通情达理，有医保，有退休金，想寻觅一份平静安宁的晚年生活，要求对方年龄在58岁以上，性格随和，品行正派，自己有独立住房，稳定收入，能平淡共度余生的伴侣。电话是13263273590，1326327359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一下这位女士啊。她是55年出生的，身高1.6米，体重106斤，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国企已经退休了，没有负担，可随男方生活。这是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 到男方家里去， 就咱们前头说的嫁起随起，嫁走随走呗。 啊， 如果是外地朋友在北京生活，听着这个信儿了，说咱们这谈的还不错，愿不愿意跟我咱们到南方、啊、 回老家是吗？ 哎，对对，或者在哪儿生活，人家都可以 啊、 心态比较好，我觉得。 当然这是我们猜啊。 是。 本人身材适中，气质不错，平时呢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旅游，很善良，也很正直，身体健康。对对方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啊，就写了两句话。过二人世界，年龄地域不限。微店同号15538581001，15538581001。 其实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什么叫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啊，到晚年的时候可能其实就是想有一个身边的人能一起说说话，甭管在哪儿，什么地域啊，年龄啊，两个人能说得来，这就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们心目中最美好的二人世界。 但即便如此呢，也希望就是过那种有质量的生活啊、 哎、 不是说啊我们都这个岁数啦，又凑到了一起搭帮过日子。其实也应该对于二人世界是有要求的、啊、 精神上的这个层面其实是更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今年56岁，离异多年，家住在朝阳区，在企业里呢从事综合管理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 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本人身体心理都很健康，身高1.51米，体重90斤，乐观大度善良，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型的，平时呢喜欢听歌音乐，泡温泉，散步，慢跑，游山逛水，田园生活。您这描述的这场面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再来看看他对男方的要求啊，希望未来的他年龄在50到62岁之间，北京人，北京郊区的也可以，身心健康，好脾气，心胸宽广，有退休金，有医保，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特别是提到了这么一句挺有意思的，希望他不要胖。也是人家1.51米，体重90斤，这个岁数应该说真的保持得非常非常好了，这是一个生活上至少饮食上我们说很自律的女士啊。希望男方也不要胖。有意者联系手机微信同号18211084012，18211084012。 北京女士，今年66岁，婚姻状况是丧偶，身高1.63米，以前呢做财务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本人身体健康，现在呢还在做一些兼职的工作，大学学历，有稳定的收入，有独立住房，也有车。本人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大度正直真诚，喜欢音乐，看上去呢比较年轻，有一个孩子已经独立了，我们都有各自的独立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相当，能够志同道合，有共同的语言。你看虽然到这个年龄了啊，也希望过有质量的生活啊，要有精神，要有精神层面的要求，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本人电话是13520219332，13520219332。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来自一位今年73岁的男士，北京人，1945年生人，是退休干部，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高1.66米，体重128斤，中专学历，在二环内呢有2居室的独立住房，身体健康，喜欢养生以及文体活动，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想寻觅一位年龄在66岁以下，身高1.6米左右，体重120斤左右，有缘人为伴，户籍不限，也是希望两个人呀能够好好的过过二人世界，共享幸福夕阳红。 嗯，这个想过二人世界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哈。 是，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条信息，我们没有捕捉到，就是二人世界。但是通常这个年龄段的人呢，